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昨天下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市场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作为电影市场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历届签约仪式通过一系列热门影片和相关公司的重磅项目的签约合作，吸引了各界的目光，不仅为业内人士提供交流沟通的机会，也为电影行业跨产业合作和资源整合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在昨天的签约仪式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胡东说， 作为提升文化自信、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历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仪式成果显著，签约量逐年增加。去年电影市场签约仪式上，共有108家企业的56个重点项目达成了签约合作，总金额达到了174.58亿元。今年更多的企业在这里达成合作，为中国电影产业的腾飞再添助力。 在昨天的项目签约当中，由中影股份主导的杭州中国电影城项目合作意向顺利签约，确定了42.6亿元的一期投资。此外，共有79家企业的38个项目陆续在签约仪式上签约，签约总金额高达260.82亿多元，同比增长了 49%， 再次突破历史记录。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杨硕说， 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一次电影市场成绩喜人，那么这个成绩的取得啊，正是因为北京市委市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聚焦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在电影产业的高精尖发力。大家也知道，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电影企业，占到全国的几乎是一半，同时北京也具有全要素的电影的全产业链的优秀的人才啊，制片啊，发行啊等等。我们将继续用好改革的红利、政策的红利，继续办好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为中国电影助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梵克雅堡典藏珍品回顾展今天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览带来近400件由梵克雅堡创作的典藏珍品，观众可以感受一个多世纪以来优雅与艺术的邂逅，其中更隐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品按年代顺序陈列，精心甄选的高级珠宝以及时装配饰是梵克雅堡风格演化历程的最佳见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6月22号。市文物局近日公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考古的最新成果，考古部门在通州区鹿城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工地已完成32万平方米的考古，探明各类古代遗迹370处，其中包括汉代到明清墓葬338座。北京市属公园近年来大力推广二月兰、牢玉苔草、麦冬草、干野菊等野生地被品种的应用，近60%的草坪由冷寂型草坪改造为自然地被。截止到目前，市属11家公园缀花草地已经达到绿地面积的80%以上，为市民提供了更加自然舒适的游园环境。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将于5月5号在房山区长沟镇举行。今年是长走大会举办的第10个年头，计划招募总人数约为12000人，其中社会报名4000人，报名从昨天开始，持续到本月28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说起唐伯虎啊，因为唐伯虎点秋香等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的演绎，可谓叫妇孺皆知。去年年底，回眸600年，从明四家到当代无门绘画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和公众见面，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作品是164幅。其中啊，单单借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二级文物就多达29件、71幅。这批以沈周文征明、唐伯虎领衔的明清画作，让人们得以一窥明四家真容。我们都知道，这唐寅唐伯虎是个风流才子，为人啊，轻狂傲世，叛逆鄙俗，热衷于寻芳猎艳呀，棉花素柳。同时呢，又是文章巨匠、书画大家。他的书法画作呀，更是各路藏家的挚爱，价值连城。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啊，唐寅并非生来放浪形骸，最终之所以选择了一条离经叛道的人生之路啊，是因为正统的体制对他关闭了大门，下了逐客令。而见弃于大明王朝主流社会，当然这个根源在于唐寅自己。因为他年纪轻轻，身上就落下一块大疤，这个令人不齿的人生污点，用现代话语表述是什么呢？高考作弊。这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艺匠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唐伯虎的故事。其实啊，在明四家当中啊，知晓度最高的当属唐伯虎。不过民间虽广为流传唐伯虎点秋香，其实啊多为附会。好友文征明就认为，唐伯虎画美人是为了表达怀才不遇的失落际遇，他对女性的姿容、神态、发型都做过详实的揣摩，所画形象才逼真又不失灵动。下面啊，我给大家讲一讲真实历史当中的唐伯虎。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唐伯虎，江苏吴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6年，也就是公元1470年，死于明世宗嘉靖2年，也就是公元1523年，享年是54岁。唐伯虎博学多能，诗词书画无一不精。他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诗文唱和，飞升吴中啊，所以被人称为吴中四才子。 他的山水花鸟人物均有很高的造诣，是吴门画派当中的杰出代表。唐伯虎啊，生于苏州，他的父亲唐广德是普通的苏州市民，在苏州经营一家酒站和一家当铺的生意。他母亲邱氏啊，也是当地的一个小家碧玉。因为啊，他出生那年是庚寅年，所以取名叫唐寅。又因为他在家当中排行老大，所以叫伯虎。伯仲叔季是古代按长幼顺序的排列。唐广德认为经商不如读书做官好，虽迫于生计从商，总觉地位卑微，于是对他儿子那是抱有相当高的期望，决心让儿子求学以改换门庭。唐伯虎小时候天资聪颖，但是调皮捣蛋不思学业，让唐广德是大为头疼。一天呀，唐伯虎放学回家，看到父亲房门开着，就进去了。见父亲书桌上摊开着一幅画，画上是几个古代的侍女。唐伯虎一时玩心大起，拿起毛笔蘸满了墨，就在画中女子脸上开始画胡子，还满心欢喜自己的杰作。这时候唐广德从外边回来了，看见唐伯虎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头鬼头鬼脑，就厉声说：还不去读书去，在这儿偷懒啊。忽然觉得不对，到书桌前面这么一看呢，就看这画中的女子啊都被画上了胡子，煞是可笑，不由得心头火起，气得发抖的指着唐伯虎说：你个败家子啊，看你干的好事。唐伯虎心想，不过就是一顿臭骂嘛，脸上大有不以为然之色。唐广德怒气冲冲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唐代大画家周昉的传世名作《簪花仕女图》，是今天别人在我们家当铺当了300两银子，当期10年，你这下叫我怎么赔？你看老子我不打死你这个败家子儿！说完了就抄鸡毛掸子要教训唐伯虎。唐伯虎见唐广德要动真格的，心里想啊，兴许这回还真闯祸了，不由得有点害怕，但嘴上是满不在乎，顺口就说了一句：大不了我赔不完了吗？唐广德冷笑一声：嘿嘿，小子你说的轻巧，周昉的画价值连城，就凭你一个大言不惭的幼稚小儿，你赔得起吗？说着就打唐伯虎。唐伯虎不堪受痛：别打了，只要我比周昉画得好，到他来赎的时候赔他一幅不就行了吗？唐广德一听这手就停了，表情复杂，就说：好，既然你这么说我成全你，明天我就送你去名画师沈周沈老师家里的学画画，足足给你10年时间，到那时你要是果真画得比周昉好，这顿打就算免了，否则你就是空口说白话，你也不配做我唐广德的儿子，也别回来了。唐伯虎也赌气，还真答应了：我一定比周昉画得好。那么这沈周会收唐伯虎为徒吗？第二天，这唐广德的好友文林带着儿子文征明也来了，说带唐伯虎和文征明一起前往沈周老师家里头学习画画。唐伯虎这时候有点后悔，心想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呀？但是这唐广德连看都不看唐伯虎一眼，送行之时只夸文征明敦厚老实，将来一定是前途不可限量。唐伯虎这一下可受刺激了，他就觉得呀，父亲看清了自己，还真的较上真了，非得在画画上边做到成名成家， 让父亲后悔今天对自己的冷眼相看。一路颠簸呀，车马来到了沈府门前，文林带着两个孩子拜见沈周，寒暄已毕，文林说明来意，沈周于是打量了唐伯虎和文征明几眼，咳嗽了一声，先问文征明：“你为什么画画啊？”文征明朗声答道：“愿走马天下，画尽天下大好风光。”沈周捋然大笑：“好，好，心恋天下秀水名山，可堪造就。”又转脸问唐伯虎：“你又为何学画呢？”“我要画簪花仕女图，要比唐朝的周昉画得好。”沈周双眸一亮，惊讶的眼神转瞬即逝。哎呀，小小年纪口气不小，你还知道周昉，还要比他画得好。唐伯虎气宇轩昂：“周昉画得好，我就要画得比他还好，有志不在年少。”沈周一听，沉吟片刻，一本正经地对文林说：“文兄，这两个孩子我收了，他们今后就是我沈周的入门弟子。”说完对唐伯虎不禁又看了两眼。说到这儿啊，咱得说一民间传说，唐伯虎的母亲对他学画那也起了关键性作用。传说唐伯虎天生是个画家料，从小啊画什么像什么，尤其擅长山水，加之又工于书法，叫能诗善文，一些有钱有权的人家经常请唐伯虎到家里作画。唐伯虎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慢慢天高地厚都不知道了。唐伯虎的母亲很有头脑，他深知长此以往，唐伯虎啊很难在绘画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为此他决定让儿子正式拜师学艺。有一天语重心长地对唐伯虎说：“孩子，你对绘画知识的了解最多只能算个皮毛，就像一个开始学习走路的小孩子一样，才刚刚起步。要想进一步提高你的绘画技巧，你要必须拜师学艺呀。”说到这儿，他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卷行李和一包碎银子递给唐伯虎：“当今大画师沈周家离咱们家不远，我已托人跟他说好，你拜他为师，记住，学不成别回来见我。”唐伯虎早就对沈周十分仰慕，沈周也早听说过少年唐伯虎有绘画天赋，所以一拍即合。转眼一年过去，在沈周的精心指点下，唐伯虎画技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天，唐伯虎偷偷的呀，将自己的画和师傅的画做了比较，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总觉得自己画的这画啊，跟师傅是不相上下了，甚至觉得在某些方面呢，比他师傅还略胜一筹。唐伯虎心想，我这回可以出师向母亲报喜了。他将自己的想法就告诉了师傅，师傅听完了笑了笑：“好吧，明天让师母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为你践行吧。”饭菜摆在师傅家花园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边，这小屋平时锁得紧，师傅叮嘱过他说，没有经过师傅的同意，绝不能踏进这间小屋半步。第二天早晨，唐伯虎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走进了小屋，一看师傅师娘还没进来呢，东张西望。这小屋啊有点奇怪，整个屋子没窗户，东南西北四面墙各有四个房门。进屋以后啊，他好奇地顺着其他三个门格子朝外看，但只见门外花红柳绿，小桥流水，小鸟 在天空自由飞翔，金鱼在小溪里边游来游去，潺潺流水声和天空当中小鸟的呼声似乎都能隐隐的听到。唐伯虎心想啊，难怪师傅平时不让我进这屋啊，原来啊是怕我从这间屋里头出去观赏屋外美景，游山玩水，影响了学业呀。伯虎，唐伯虎正看得出神，就听师傅在身后说，你的画啊本来就不错，又学了一年，现在可以出师了，如果你想到后花园去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去吧。唐伯虎到底是有点年少，听师傅发了话，顾不上满桌的饭菜，转身就朝一扇门他可就跑去了。因为他太着急，结果这头就撞在这门格，却没有碰开。嘿，他想啊，这扇门关得太紧，我还呀从另一个门出去吧。哪知第二扇门前他又让这门格子给碰了一下，还是没有撞开。嘿，到第三扇门，唐伯虎稍微用了点力气，结果这脑袋大又撞了个大包。哈哈哈哈，师傅一见唐伯虎狼狈不堪的样子，哈哈大笑。唐伯虎三次碰壁终于清醒，仔细一看，原来除他进的那道门外，其余三道门全是师傅沈周在墙壁上画的。唐伯虎羞的是满面通红，转身扑通一声跪倒在师傅面前，师傅，徒弟知道错了，请师傅原谅徒儿，让徒儿再跟您学习三年吧。从此以后，唐伯虎是专心致志地跟师傅学习绘画技巧，再也不敢提出师的事了。当年唐伯虎和文征明就在沈周家专注学业，一心习画。唐伯虎游宫仕女，文征明擅长山水，沈周对唐伯虎更是另眼相看，倾囊相授。历经磨练，后来唐伯虎又拜大画家周晨为师，画工是技精画坛，诗文方面造诣也颇深。16岁参加乡试，一举夺魁高中一榜的解元，一时啊轰动了苏杭，名声啊是风行于大江南北。唐伯虎所画的画被称为唐画，价格是水涨船高，一时洛阳纸贵是求者络绎不绝。十年之期将至啊，唐伯虎长成了一位翩翩公子，和文征明衣锦还乡，但是跟他父亲这唐广德依然是相对无言。这天唐伯虎、文征明、唐广德在唐家当铺等候那位当主的到来，直到下午进来一个中年客商，从怀中啊就摸出了一张当票和一沓的银票，对当铺伙计说，熟当。伙计查验无误，递上画轴，客商打开了这么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我当时这画可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真迹，你们得赔呀。唐伯虎见状轻摇纸扇，踱步上前，兄台，这幅簪花仕女图可是你的？ 是啊。 兄台，在下唐伯虎，是这家当铺的少东家，当年这些污渍是因为我呀顽皮哈，我愿意随即挥毫重现一幅唐代的簪花仕女图，以此唐画赔彼唐画，不知可否啊。 你果真是唐伯虎，好好好，你不妨先画一画。 唐伯虎叫书童嬷嬷驾轻就熟，就在这张宣纸上画出了这幅簪花仕女图，用了才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那么这位客商到底同意不同意唐伯虎的建议呢？这唐伯虎嘛，在科举当中考试作弊，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哑，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的仪式，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 《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唐伯虎的故事。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讲述了唐伯虎学艺的故事，而起因呢，是唐伯虎曾经弄污了一幅刻伤的名画《簪花仕女图》。十年以后，唐伯虎学成归来，刻伤来赎画，看到名画被污，立刻索赔。这时候唐伯虎是连忙道歉，愿意重新作画，以此唐画赔比唐画。哎，不到一炷香时间，一幅工笔描绘的《簪花仕女图》，唐伯虎是大功告成。落款盖章之后，客商一步来看，只见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纤毫毕现，女子是奇态娉婷，仪态万方，就连小狗也是活蹦乱跳，跃然纸上，实在是上乘佳作。客商爱不释手，说不错，的确是唐伯虎的手笔。哎呀，原来真是大名鼎鼎的唐解元，失敬失敬，你这幅画可称得上是后来居上，与周昉原作不可同日而语，不知你要多少银子才肯出让啊。唐伯虎纸扇一合，刚才不说了吗，赔你的画就行。可依在下之见，你这幅画实价已不下500两，而我这幅周昉不过300两。哈哈哈哈，说赔就赔，兄台拿走便是。嚯，这富商是喜笑颜开，携画而去。唐伯虎志得意满，看了一眼身旁的父亲，悠悠地说，十年之约我已了结，这下不用打我了吧。然后目不斜视，邀文征明上楼喝酒，只留下唐广德两眼发愣。天色已晚，唐伯虎饮下一杯美酒，大感畅快淋漓，对文征明说，今天我在唐广德面前总算是扬眉吐气了。文征明愕然道，唐兄怎么直呼伯父名讳呀？唐伯虎犹未解恨地说，嗨，谁叫他以前那样对我呢。文征明不禁仰天长叹说，唐兄你大错而特错。于是向唐伯虎将事情的原委是娓娓道来。原来啊，有一次文征明的父亲文林去拜访唐广德，见唐伯虎天赋不凡，有意栽培，力主让唐伯虎和文征明一起去学画。但唐伯虎呢生性贪玩，唐广德怕他去也是虚度年华浪费光阴，就想出了一条激发唐伯虎上进的计策，用一幅假画引唐伯虎污损，然后逼他就范， 专心学画，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而这件事也是文林近年才向文征明说起，直夸自己当年慧眼识珠，并感叹唐广德为了让儿子成才，居然甘受十年的父子冷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临了千叮咛万嘱咐，文征明在十年期满之前千万不可把这件事告诉唐伯虎，否则前功尽弃。今天那个客商其实也是唐广德请来一起演戏的至交好友。唐伯虎听完是目瞪口呆，如梦初醒，赶回家中，来到父亲房前，房中是灯火通明，见颇显老态的唐广德眯着双眼在灯下欣赏着今天唐伯虎的那幅簪花仕女图，露出了慈父般满意的微笑。唐伯虎鼻子一酸，泪如雨下，推门进去，跪在满脸惊讶的唐广德面前，泣不成声地说：爹，您用心良苦，儿子知错了。唐广德急忙歉疚地说：是爹不好啊，一心想让你有出息，没有好好的给你父爱。说完也是老泪纵横，父子俩相拥而泣，这下才终于圆满了结了十年之约。这正是唐广德忍痛失计教完子，唐伯虎赌气学画成英才。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唐伯虎天资聪颖，是才智过人，11岁就写的一手好字，16岁他中了秀才，25岁之前他过着读书游玩吟诗作画无忧无虑的生活。哪知道明孝宗弘治十年是祸从天降，家里发生惨痛巨变，先是父亲病逝，后是妻儿离世，接着母亲作古，没多久妹妹又出嫁，但是几天后却获知妹妹在婆家自杀的消息。一年之内啊，七口之家只剩下了兄弟二人。无怪20几岁的唐伯虎就愁出了白发，因为父母妻儿去世的打击，唐伯虎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一度消沉，终日与友人饮酒消愁。后经好友祝允明劝诫，重抖精神，埋头读书。弘治11年，29岁的唐伯虎参加应天府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获中解元。然而天意弄人，考中解元的第二年，30岁的唐伯虎踌躇满志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就发生了影响他命运的科举作弊案。这是怎么回事呢？信心十足的唐寅啊，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途。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唐寅遇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名叫徐经。这徐经是江阴人，是唐寅的同科举人。他在赶考途中和唐寅偶遇，此时的唐寅那已经是偶像级的人物了，徐经对他是十分的崇拜，当即表示愿意报销唐寅的所有路上费用，只求能够与偶像同行。各位，白吃白住谁不干呢？嘿，这唐寅啊，他可就答应了。徐经这个人并不出名，他虽不是才子，却是才子，哎，家里有的是钱，财财不分家嘛。这两个人就这么一路逍遥快活，就到了京城了。进京之后，两个人各自忙碌，从他们进京到开考这段时间里是一个空白，而事情正是从这里 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唐寅注定到哪儿都是明星人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进了考场，带着轻松的微笑又离开了。和他同样信心十足离开考场的还有徐经。从考完的那一天，唐寅就开始为最后的殿试做准备，因为考卷中的一道题目让他相信啊，自己考上进士那是板上钉钉啊，只不过名次前后不同罢了。可不久之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唐寅落榜了。还没等唐寅从惊诧当中反应过来，手持镣铐的差役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当作犯人关进了大狱。金榜题名的梦还没做醒，这一闷棍子就给打成阶下囚了。这想破脑袋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嘿，唐寅有所不知啊，这次倒霉的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同期狱友还有徐经和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正。他们入狱的罪名是合谋作弊，唐寅的人生悲剧就从这里开始。而罪魁祸首就是考卷当中的那道题。在这一年的考试当中啊，考官出了一道让人十分费解的题目。据说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能找出题目的出处，还有人只好交了白卷，只有两份卷子写出了完美的答案。主考官程敏正当即表示，他将在这两个考生当中选出金科的会员。这两份卷子的作者，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徐经。事情到这儿似乎没什么问题，答出来了吗？说明你有本事，谁也说不出什么。可事情就坏在了唐伯虎那张嘴上。这位仁兄考完之后参加宴会，估计是喝多了，让人捧了两句，爱发狂言的老毛病可就犯了。当时大家正在猜测谁能够夺得会员，唐伯虎意气风发之下说了一句话，诸位别争，我必是金科会员。唐寅兄，您的好运到此为止了。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很多人没在意，但更多的人却把它记在了心里。问题在于，信心是可以有啊，可是这考试的成绩单还没发下来，没发榜呢。嘿，有人可就给唐寅告了黑状了。告黑状是读书人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这主考官不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李东阳到底是经验丰富，当时就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禀告了皇上。皇上当即下令核查试卷，结果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确实是金科会员的不二人选，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正。事态严重了，成绩单没发呢，你唐寅怎么提前预知呢？嘿，这件事情传的是满城风雨，御史言官们不时啊跳了出来，就把这矛头指向了程敏正，认为他事先出卖了考题，因此唐伯虎和徐经两个人才能答出考题高中。这状告得太狠了。本来李东阳啊还想拉兄弟一把，让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考，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可是这样一来啊，事情就成了政治阴谋了，考场黑幕，公事公办，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全给逮了。判决如下呀：礼部右侍郎程敏正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失察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无限举人唐寅，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当然这些都是内部结论，除了处罚结果，具体情况 没向社会公开。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正的仆人卖了考题，徐经文采不行，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程敏正负领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反正这案子是结了，案中的两个倒霉鬼跟一个幸运儿就此是各奔东西呀。倒霉的是程敏正和唐寅，一个是好好的考官三品大员被迫回家退休，另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天才，闭着眼睛也能写中进士的人得了个不得为官的处分。而那个幸运儿就是徐经，这位仁兄虽然背了个处分，却实在是个走运的人。同志们要知道啊，今天高考考场上作弊被抓到，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成绩作废回家代考，可在明代这事儿就大了，一般就是充军，情节严重那就是杀头。事情到这儿就算结了，程敏正被这黑锅砸的是七窍生烟，回家不久去世了。唐寅是一声叹息，对前途是心灰意冷，四处逛妓院，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徐经功亏一篑，对科举也是恨之入骨，回家烧45经，还告诫子孙，所谓万般皆下品，嘿，唯有读书高，不过就是一句废话，还不如学点有用的。他的家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88年之后，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出世，也就是他的曾孙，取名徐振之。这人是谁呀？嘿嘿，徐霞客。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触摸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直到烟雨，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香。Thank you.